测，天晴，稍后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是和暖，星期三显著转冷，随即同元旦气温降至8度左右。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 6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唔知你对2021年有咩期望呢？嚟到年尾，星期日嘅广东广西又会开放热线，俾大家集思广益，为每周嘅主题咧系出谋献策啊！你的建议有机会成为未来一年广东广西的主题，欢迎大家到时打电话来分享你的宝贵建议。 今个星期日早上10点，文杰华、岑日飞、李盘胜，广东广西。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周精选， 由苦到甜，他说要些时间适应啊。 共你一起每一天，每餐如同盛宴，度过十年如老中初见，用爱开始每一天，白发也稀疏未相厌，无什么亮点仍值得幸福永未变。 Sugar 说平时他就唱开悲情歌多的，但今次配合剧集，歌曲内容是甜蜜描写情侣间的生活互动，所以他说录这首歌的时候经常要监制提醒他调整情绪，放轻声线。 十年如老中初见， 作曲编曲张嘉诚，填词有张美贤，监制有魏景云，歌手何哲图。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连诗雅·爱情事》。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引发共鸣， 触动神经。 2020声音档案选举， 11月27号，代罪羔羊。 施政报告宣布改革通识科，教协指决定摧毁专业。教协副会长叶建源， 如果他说他是一个专业的一个改变的话，一定需要有这些论证。如果没有论证，就是政治；没有文件，就是随随便便。他只不过是找通识科做一个代罪羔羊。 请即登入 rthk.hk 网上投票， 截止投票日期12月29号。 2020声音档案选举， 香港电台第一台，一点 一滴小烛光。 大家好，我是精灵一点的方建议。今年抗疫抗到有点疲劳了，但无论什么时候，大家仍然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认识的义工朋友，无论是第几波疫情，仍然坚持派口罩和防疫物资，希望大家带着这份大爱走过2020年。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2020年12月27号啊，咁啊，圣诞狂欢啊，冇得狂欢啦吓！圣诞嘅一个佳节之后咧，嚟到广东广西，亦都系今年最后一个星期日啊。嘅廣東廣西，咁喺直播室裏邊有文傑華，仲有李盤勝校長，仲有電話旁邊岑日輝，早晨， 你好，大家好， 係啦，好清楚， 早晨，早晨， 係啦，咁啊，而家咧黃色火災危險警告咧生效嘅，如果今日諗住要行山嘅朋友咧，特別要小心啊！咁嗱，今日咧我哋咧就係收料嘅時候嚇。 咁上个星期咧都系一个自由题啦，咁好多朋友打电话嚟咧，编导已经即刻将嗰啲题目咧就编咗做咧嚟紧2021年啊，广东广西星期日嘅上半年嘅题目啦。咁咧而家咧，我哋今日咧亦都要咧需要大家提供一下，你觉得好值得去讨论啊、谈论或者甚至系思考嘅一个题目。咁啊，就作为咧2021年咧7月到12月嘅题目嘅。咁我哋自己都有好多心水嘅諗法嘅。我记得呢有一次呢，我以前做广东广西嘅时候呢，何涛呢仲係我哋嘅拍档。咁佢就讲嗰个题目到而家我觉得呢係不断有发挥嘅空间，就係左与右。咁因为左同右呢，其实除咗话物理上面嘅东西呀、或者你身体嘅操作嘅方向呢，更加重要呢，亦都有一啲所谓意识形态呀、思想价值嘅嗰种模式。咁呢左同埋右到今日呢亦都有啲新嘅諗法，譬如美国嘅左交咁样。咁呢大家讲嘅亦都唔同啦。咁既然我哋各自有自己嘅心水或者係好想讲嘅题目，咁不如李校长你讲讲先啦。即係有冇啲咩嘢你成日都好即係觉得如果有机会应该讲下。 係啦，我读历史㗎嘛，我一諗历史人物。一讲历史人物呢，你随随便便都起码十零廿个值得讲啊。就譬如讲皇帝咁讲，皇帝譬如乾隆皇帝值得讲啊。譬如话好似朱元璋啊，明太祖啊，呢系都好值得讲嘅人嚟嘅。譬如有啲唔系皇帝，譬如慈禧太后都可以值得讲下佢。无论佢嘅出身啦，其实佢有蒙古血统啊。咁孔子啦，孔子好紧要啦，系咪啊？即系影响我哋好大嘅。咁另外有啲重要历史人物，譬如曾国藩啊、李自成啊。李自成唔系汉人嚟嘅，有啲人可能唔知嘅，都值得讲啊。李自成都系好重要嘅一个人物，或者有啲死咗噶啦，即系我嗰啲古人啊，即系死咗噶啦。譬如话黄飞鸿啊、郁达夫都值得讲嘅，即系呢啲我哋都比较熟悉嘅人。其实郁达夫有后人喺香港嘅，应该，因为佢最后一个太太咧，又唔系读过好多书嘅，咁佢隐瞒佢身份嘅。因为佢喺东南亚咧，佢唔想人知道佢嘅身份。 哦，系。 仲生个仔女。 嗯嗯。 咁后来当然啦，1945年咧就系日本投降之前咧，就系猖獗咗郁达夫。 系。 佢1945年死嘅。 系。 死咗之后咧，佢嘅太太带住啲仔女嚟咗香港，住喺大埔。佢喺工厂打工，养大嗰几个仔女。咁几个仔女而家点咧？我都唔系好知啦。喺咪香港其实唔知，不过就系曾经喺香港系生活过，都值得讲下嘅。 咁啊，岑日飞，你有冇啲历史人物咧？你都觉得值得提出？有时都唔系净系中国噶嗬。 历史人物咧就梗系数之不尽啦。不过头先啊，李盘正讲到即系啲君主啊，历代君主啊。佢哋好多有個共通點，我諗可以講下嘅，就好多君主，譬如朱元璋，譬如話係依個崇祯，其他好多人啊，甚至毛澤東都係，都有個性格叫做多疑，即係嗰個疑心好大啊。譬如雍正又係好多疑嘅，雍正又多疑，崇祯又多疑，依個係朱元璋又多疑。咁其實係一個問題，我想可以大家可以討論一下就係、是。疑同惑嘅唔同，即系说文解字讲疑就系惑也，咁啊孔子话四十而不惑，个惑字同疑字有咩唔同咧？其实可以讨论下嘅，即系边种情况之下个人会多疑， 啊， 即系讨论下呢个多疑个问题咧，个疑心个问题，疑心真系咁啊，甚至李白嗰首诗嘅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都有个疑字嘛，佢疑惑个惑字亦都可以讨论下嘅，所以疑惑咧其实系一个题目嚟嘅。 系，不过阿飞哥，你头先讲到咧一啲历史人物，特别一啲你头先提到雍正啊等等嗰啲嘅所谓多疑啦，咁啊环境都有啲关系嘅吓，即系令到佢身处一个唔系好能够信任他人，或者佢自己嘅身份，佢得位嘅嗰个历史啊，即系同埋佢个处境，咁都系一啲即系我哋唔系单向地讲嗰个人自己本身啊，而系个互动性都系好有趣嘅，你讲得好。 因为好多时咧，我哋疑惑用埋一齐啊嘛。但系有时咧，你见到我记得《孙子兵法》个谋攻篇讲到咩？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治矣。又惑疑，即系疑同惑系唔同嘅。边种情况下会系发生疑？边种情况之后发生惑？咁就因为疑字系疑惑、疑问、疑心、疑团、 疑虑，好多人可以讲嘅，猜疑、怀疑、半信半疑，系呢啲咁嘅情况。 冇错， 悬疑系嘛？ 系咁咧，我谂一讲到而家呢啲，即系拉开去咧，由历史人物讲到疑惑咧，就知道我哋今日嘅话题好多嘢都系非常之相关吓。咁、咧，我先提一提咧，开放热线先。1872311还有是面书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希望今天的题目是如雪片飞来，凡是想到的就可以说。问回飞哥，刚才李盘胜校长就说到、历史人物，因为他本身都是研究中国历史、你自己呢有没有一些题目你觉得咦其实我们都好像很值得说又不是说得够、 我成日都想未安排到嘛，揾阿李盘胜校长嚟一次，我同佢提过嘅。嗰一次拿破仑咯。 哦，系啊，系啊，都系历史人物啦， 系啊。 拿破仑系好一个一代英雄啊，即系佢引起嗰、那个影响成个嗰、那个法国 法国大革命啊，革命之子啊，系 之后啊，所以我哋觉得拿破仑系值得讲讲。 值得讲。 拿破仑、斯大林都值得讲噶。 斯大林都值得讲，系啊， 系啊。 咁我又特别对呢个忽必烈有兴趣啊！如果有机会咧，李盘胜可以讲多啲吓忽必烈，因为佢真系一个即系唔系净系中国嘅重视啊吓，即系佢喺呢个即系个世界历史上都有一个占有一个职位， 值得讲啊， 好值得讲。 成吉思汗都值得咯，即系咁样，影响好大啊！佢 系啦，冇错啦，系啦。咁嗱，好啦，咁啊历史人物去到我自己啦吓。咁我又有一个题目想讲嘅咧，就系成日都讲所谓美玉啊，吓德智体群美啊，吓咁但系咧个美玉咧就只系限制于就好啦，咁啊得闲画下美上下美术啦。阿校长，我想问你，而家美术科咧系又唔系必修科嚟 嘅？ 我 哋学校系。其實咧都唔可以冇嘅，因為我哋新高中咧有一個叫做係其他學習經歷，咁其他學習經歷裏邊咧，其中有一 part 咧係要包含咗所以雖然我哋咧啲學生冇去考visual arts 嘅視覺藝術，咁但係咧我哋係中四中五係必修嘅。因为佢有个时间限制，即系你需要去做呢样嘢。譬如我哋可能带啲学生去啲艺术馆睇下呢啲，因为佢里边系有咁嘅要求。咁我哋直情就有课堂有 visual arts 去读， 系冇错， 系啦系啦。 但系你嗰个所谓美育，可以当即系呢个视觉艺术当系美育嘅一种啦。咁佢所谓必修咧，就话佢喺嗰个 other learning experience 里边咧，系作为一个都系选修 嘅，亦都有 DSE 考嘅，不过我哋系冇考嘅啫，因为唔系咁多学生去考啊嘛，得几个噶。 咁我自己觉得嘅美育咧，就唔系净系话一个课程点样去设计又叫你认识下艺术史，或者咧就系选一门视觉艺术嘅科目啊，甚至音乐啊， 平日都系要有呢啲美学 的。因为咧最近咧自己做紧一个研究咧，就系关于日常生活嘅美学。咁你就发觉日本人咧，佢系倾向于咧将任何佢见到嘅嘢啊，无论个器饮食嘅器皿，大家好熟悉啦吓、或者佢嘅家居啊，或者一个小小嘅空间，或者一个着衫嘅仪式化啦吓、或者行动嘅仪式化啦。其实都是一种美学感的一种处理。 我又听过有些女仔叫做扮靓文化，好鼓励香港的女仔都多啲扮靓文化，因为喺街度见到个个都靓女，大家都开心啊。 咁当然啦，即系个所谓扮靓咧，或者将佢美感化嘅处理啦，有啲系因为传统嘅，亦都系有啲系参考，但你有冇呢个心啊？ 系 吓。即系我自己好记得咧，喺五六零年代啊，或者甚至七十年代，喺我哋成长嘅阶段咧，其实我哋嘅衣着，你会睇到战后嘅妇女，譬如嚟到香港咧，佢哋着衫好企理嘅，即系我记得咧以前。哇！即系着件长衫，揸住个手袋出门啊！仲有啲咩露华浓嘅化妆品啊？虽然咧都系住喺洗市区，咁但系咧佢哋对自己身份嘅重视咧，即系大家系嚟自五湖四海啊！咁可能有啲残余咗啲贵族嘅一啲血液啊！咁咧佢哋觉得家庭嗰个 pride 啊，自己家族个 pride 同埋佢嘅故事咧，都系俨然咧。是表現在他怎樣用美感去處理自己的出現那件事。 系啊，因为其实我谂时代唔同又唔同啊。 系 有时候咧，文初啲人就着得到好整齐啊，或者系上大上海时期佢哋出听街都系好整齐啊。英国都系嘅，你睇以前咧绅士啊，一出真系一定系西装夹履啊、皮鞋啊咁样。但其实我八十年代喺英国读书嘅时候咧，教授都着得好随便噶啦。我见我教我嗰个教授咧，佢系牛仔裤波鞋，日日都已经好随便啦。我谂而家都 系 好随便。 系啊，不过嗱，岑日飞啊，你记唔记得我哋牟中三老师啊吓？咁佢一教学咧，其实佢成日着一啲譬如白色啊，好干净嘅长衫啊。咁出席嘅时候咧，我哋都觉得哇，佢系认认真真嚟上堂，咁令到我哋都要哇正襟危坐咁去听佢讲说啊。咁你感唔感觉到咧？真系喺战后嗰二三十年咧，香港人咧，佢系比较讲究啊。即系当然唔贫穷咧，系另外一种嚟嘅。即系啲仔女出去，就算你冇钱咧，佢着翻件校服，佢当饮衫，掹咗校章。佢都要著得好整齊， 可能咁嘅衫佢屋企得一兩套嘅啫，出街就著噶啦，即係就好斯文嘅。 係啦， 而家可能好多套，但係你又唔係成日著嘅。 係咯，咁我都想聽下飛哥你嘅觀察係咪都係咁樣？ 我從阿茅生嗰度咧，我都得到一樣嘢，因為你頭先講起美玉咧，其實有一樣美玉咧，我哋中國人特有嘅，但係又好多人忽略咗，甚至因為我哋一講美學咧。通常都话我哋鉴赏嗰啲艺术作品，头先你话鉴赏嗰啲衣着，鉴赏嗰啲器皿啊，都有嗰种美噶啦。但系有一种美咧，就好少人留意到嘅，我哋叫做人格美啊。咁我哋中国有个传统咧，就叫做咩？叫做可以讲嘅，叫做人物嘅品鉴啊。即系 刘 少有本书叫《人物志》啊嘛。即系唔同嘅人咧，嗱，所以茅你讲起茅山好啊，茅山就好中意啊，即系。越淡人物啊，呢个人边位边人有咩特色？咁人本身其实分好多类嘅吓，一碗饭啊，八一样米用八样人。咁每种人物咧，你就讲 系李培正校长问下你啦，你喺你心目中嘅越淡人物有啲咩例子啊？点样叫越淡人物？ 越淡即系都品评下佢啦，即系如果有越淡人物，好多人好多历史人物都好有争议性嘅，好多你哋特朗普都有争议性嘅， 当然啦， 历史人物更加多啊。其实你话朱元璋有啲人话佢好多皇清朝嘅皇帝好崇拜佢，康熙就好崇拜佢，但其实佢你睇好专制啊，又系值得。去到品評一下佢，即係可以越淡下佢，大家就可以討論攞啲人物出嚟討論。 啊、 其實好多啊，周恩來啊、毛澤東啊呢啲都係好有爭議性嘅人物。 係啊，所以品呢樣嘢真係好得意嚇。阿飛哥， 係 嗱頭先我哋講到品評啊， 頭先話二情兄弟啊， 係 即係宋朝嘅情明道同情依村啊， 冇錯， 二情一帥，係兩種唔同嘅性格， 情 都影響佢哋嗰個社 學問， 好有學問，好有學問係。 系嘛？所以嗰个性格，即系性格影响命运，性格都影响学问嘅。 冇错冇错。 你有咗我哋嘅老师啊，阿文杰话，阿唐山同阿茅山都系两种唔同性格啦。 系。 系嘛？ 系。咁我自己嘅老师阿卢思光咧，又系完全好唔同嘅。即系你上佢课咧嘅有趣地方咧就系、是。佢冇咩多余说话，拖拖拉拉一讲咧就讲一个好精要，所以睇佢啲书几好睇。即系我就读咧就啱呢、這个牟中三先生同埋唐呢个卢思光先生条路数，即系大家佢两个路数都唔同嘅。 唐君毅先生， 但系佢哋讲嘢比较就爽快同埋重点啊，咁但系有一啲老师就倾向于文学性多啲。系啦，咁啊，真系几行冇标点符号。 你哋讲嗰啲都系我老师嘅老师嚟， 都系我哋嘅幸运啊！可以见到。咁但系我想问咧，就系阿飞哥，所以品评咧呢啲系咪真系主要系儒家嘅做法咧？吓，即系你用啲咩嚟要讲，因为都系睇佢嘅人格如何啊？吓，佢做人系咪洒日啦？吓，即系待人接物啊？咁嚟到讲品评咧？ 都唔可以完全系属于儒家嘅，因为问题你呢个老庄都中意品评人物嘅，咁譬如话呢个甚至孙子有个叫做《非十二子篇》， 咁佢咪又係品評又係， 亦 會有好多唔同嘅鑑賞。不過真係我哋中國人咧，中意有個一月旦呢種咁樣嘅。當年啊，許兆啊喺呢個三國時代，個許兆咪就整咗一個叫月旦館咯。啊，毛沖咪叫個月旦一排咧，佢唔肯啫嘛。所以個月旦呢個字係嚟自呢個三國時期嘅許兆。就而家我哋用月旦啊嘛，要啲月旦化，而家都可以嘅香港。你如果整個咁咁多個立法議員啊，個個啊李慧瓊啊點啊，依、這個誒依、這個啊何君耀啊點啊，全部都可以旦噶。 係係月旦咧就唔分誒歷係咪歷史人物噶啦。即我哋研究歷史咧，你去評啲歷史人物咧，可以係篇博士論文嘅喎。 絕對 啊！你基本上研究一個皇帝或者研究個歷史人物，你就你係博士論文嚟噶啦。 我有個同事阿盧偉力啊，咁佢又好誒專事研究周恩來，係啊，咁啊真係好多材料喺佢嘅戲劇裏邊都表達到出嚟。咁啊，但係譬如品誒越旦人物，可唔可以係一個當下嘅統治者咧？即係嗱，有啲危險嘅喎。 危險啊！危險係嘛？係。同埋未能盖棺论顶，即系唔算系历史评论。 我哋上次未有个题目嘅，因为上半年啊，又话有叫做开放社会嘛。 系 个社会唔开放，去越旦咧就系危机噶啦。要话个开放社会先可以能够可以放言高度嚟越旦。 系冇错，冇错。 你而家大陆你试下越旦啊，习近平啊啦。你会领嘢啦？你够唔够胆噶啦？系嘛？ 越旦特首都唔得啦，何况系何况系习大大？ 系冇错。咁啊， 习大大系一个值得越旦嘅人噶，佢好有特色噶又。 就可能早唔好而家嘛，系嘛？ 我哋 头先你话要 旦特朗普，越旦特朗普又 OK 喎。 所以落咗任之后， 所以飞哥讲得啱啊！你系即系开放社会又得， 系 开放社会嘅个越旦嘅程度唔同咗啦，已变咗。系嘛？你变咗系美国、美国同埋拜登同特朗普两个唔同嘅两个唔同嘅鉴赏嘅，已经系两个唔同嘅人格嚟嘅。 嗯， 系嘛？ 嗯， 特朗普都系一个好值得越旦嘅人嚟嘅，系嘛？ 嗯， 所以呢个系一个题目嚟嘅，越旦。 系。我就當然記得啦嚇，品評呢樣嘢喺中國文學裏面有講嚇，即係列點樣九品啊，乜品咩品啊咁。咁但係呢個傳統都係出現咗一段時間啦，喺人嘅心裏邊咧就即係叫做好深入我哋即係我哋自己都會有一種批評判斷。但係好有趣，中國人睇人咧都係多數從品格上睇多啲，係嘛？ 不過文傑話，我諗起咧喺藝術作品度咧。一个好高嘅美学嘅评断咧，话譬如我幅画画得好唔好咧，我哋又艺术作品好多个论断嘅，比较好嘅即系高级嘅好嘅画咧，我哋有个咁样嘅断语叫日品，岑日飞嘅日啊， 日品。 咁啊，而家我谂唔到呢个世界上有边种人咧系属于日品咧，反而难品喎、 啊， 政治人物一定唔系日品喎、啊。系嘛？ 咁文学家就好似多啲系咪？嗱，譬如你话李白咁，啲人又会中意讲佢噶嘛？李白同杜甫啲唔同啊吓。啊，李白嘅红袖添香咩意思啊？月下泛舟去作诗啊吓。咁诶，嗰、那个日字咧都有得解下。嗯， 日字系啊。 嗯，我好中意嘅日。 呢个日字咧，呢、這个日字都值得讲，亦都我讲下嘛。呢本正 日 字，值得。 日字都值得好讲。 其实中国文字好多都值得讲下嘅。 是啊，是有些字可以值得讲下的中国的文字。咁啊，岑日飞啊，当然啦，你自己都有个日字哦，吓。 我系随口做随口起嘅啫。 哦，即系唔系族谱。嗯。 乾隆帝咪最中意品评啲字画噶啦。 嗯。 品评完之后仲要盖个印上去啊。 咁啊，呢度中间就有个传疑啊，就系中国嘅美学咧，就有一种讲法。你嘅人品系点，人格系点咧？你写首字又唔同啊，你画嘅画又唔同啊，吓咁啊！呢个有冇直接关系？我都成日觉得系好怀疑吓。 我细个听人哋话字乃人之衣冠，所以我哋写字啊要规规矩矩， 系冇错。 写英文咧要黐住个底嘅，唔可以掉下掉下嘅 字帖咯。 但系我去英国读书，我发觉啲教授啲写字都 冇人睇到， 好难睇明。 我最难睇得明系医生嗰啲处方， 医生更加，但系护士睇得明噶喎， 系正系佢个护士睇得明。 但我哋跟得啲教授多咧，我哋又明嘅。我以前喺英国啲教授点解啲字咁难睇嘅？我因为佢脑谂得太快啊，佢手追唔切， 冇错， 所以好潦嘅。 咁同埋咧，以前都仲有黑板啊嘛，或者白板啦、啊。 咁啊，而家见唔到老师写字噶啦。 但我疑惑，英国啲细路唔使写 copy book 嘅咩？我哋细个写 copy book 大噶嘛。 哦，而家 写字好整齐。 而家香港嘅小学咧？ 哦，我唔知啊，我教中学嘅，我多年都教中学，我唔知小学使唔使写 copy book。我细个要，我细个。 咁啊，于是咧就呢度出现咗一个疑惑嘅，就话咧你诶贴人哋啲字帖啊，黄羲之嗰啲多，系咪你会变成佢嘅品格咧？系嘛吓？咁呢个都好值得讨论。咁咧，人一间十点半新闻报告之后咧。我哋系会收听听众嘅电话，希望大家可以贡献一啲题目啊，吓咁啊就系你一啲好想听，你自己亦都有思考嘅，同我哋讲解一下。开放热线1872311，咁而家我哋听完新闻报告之后咧，再快翻嚟广东广西。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全长5.5公里嘅屯门至赤鱲角北面连接路，今朝8点正式通车。唔少驾驶者今朝8点前已经到场等候通车，试行新路。其中排头位嘅司机由屯门开往机场，再折返屯门。佢话沿途交通指示清晰，但感觉新路有啲凹凸不平，认为可以改善，但整体行车舒适，方便快捷。由东涌往屯门唔使10分钟时间，以往由天水围去机场需时大约40至45分钟，依家可以节省大约20分钟。至于屯门至赤鱲角北面连接路开通之后，青屿干线豁免收费，佢话系好安排，可以俾驾驶者多一个选择。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在网志表示，隧道的落成除了标志着香港工程项目的成就，亦都显示特区政府锐意改善市民出行。政府会致力推展运输基础建设项目，提升本港竞争力。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认为批准黎智英保释对香港法治伤害太深。文章指出，黎智英身负重罪，获准保释，若果是借此逃遁或者在保释期间继续祸乱香港，由哪个负责？文章认为黎智英因为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被指控，条文明确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非法官有充足理由相信不会继续实施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否则不得准予保释。文章又指出，值得追问的是黎智英相关案件的司法管辖问题。黎智英不仅在网络媒体上公开呼吁外国制裁香港，甚至撕毁外国政客，凡此种种不通不足以启动相关规定。很多香港市民呼吁驻港国安公署完全可以依法果断出手介入，有充足法律依据。内地新增22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有12宗本土病例，分别是辽宁7宗和北京5宗，并没有新增死亡病例。另外，北京出现1名无症状感染者，这名患者是男性，来自安徽，居住在顺义区，是一名的士司机，他昨日的核酸检测结果是阳性。南韩新增970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累计56000多宗，800多人死亡。单日确诊的新增确诊病例较对上一日减少100多宗，亦都是时隔3日之后，单日确诊宗数下降至1000宗以下，相信同圣诞连续休假导致检测量减少有关。南韩政府将举行安全对策会议，决定是否将首都圈防疫回应等级上调至最高级的第3级。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稍后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和暖，星期三显著转冷，除夕同元旦气温降至8度左右。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6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疫情之下，虽然探访少咗，但冇咗你对佢全程答意。 我哋会照顾自己嘅，你佢冇担心我哋，你佢好好读书啦。有飞机过去，我哋会探佢啦。 其实我都冇乜点怪佢嘅，仲系好爱佢。最重要人冇事，翻翻出嚟就得噶啦。我喺里边着得几件衫啦。 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叶蕴仪主持嘅《万千宠爱》会开放空中留言信箱18723111俾你，记得打嚟啊！ 2020年来到尾声，市民对抗新型肺炎已经近一年，全国确诊大约8500宗，超过130人死亡。你点总结今年的抗疫经验？对特区政府应对疫情的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策略，你点评价？病毒外地出现变种，2021年到港的疫苗可不可以为抗疫带来曙光呢？城市论坛星期日正午12点，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下午5点香港电台第一台重温。论坛不至现场观众欢迎致电90324566发表意见。 新闻报告之后，翻翻嚟广东广西啊！呢、這个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依然系生效嘅。喺直播室里边咧，有文杰华，仲有李盘星校长，同埋电话旁边岑日飞。阿飞哥系咪有嘢想讲？ 系，大家好。 嗯，好啊。系。咁咧嗱，我就头先啱啱听到宣传声带讲到呢一个疫苗啊抗疫嘅问题啦。咁就亦都喺大事回顾啊！今年啊，我都好心急，想知道2020年发生咁多事。咁如果你话咩声音档案选举啊，或者系嗰啲啊最具影响力嘅事件嘅夜选举咧，都好难，好难分吓。咁啊，李校长咧，头先都同我讲，嚟紧呢一年，即系我唔知道你乐观定点啦。 悲观嘅、 啊，你悲观啊？点解啊？ 因为睇嚟都几难搞嘅。 呢、這、一個疫情 係啊，又變種嘅又識，誒好撈教。 嗯， 係啊，都比較弊。咁我覺得咧，我哋廣東廣西都可以試下講下咧，就係講疫症。我哋就從歷史角度。 冇錯。 係，因為佢係 review 翻2020嘅，我哋係成個歷史啊、 嗯。 如果講成個歷史，最其中一個好出名嘅咧，就係西班牙流感咧。係。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發生嘅。咁啊，世界大戰咧，第一次世界大戰即係死咗千宗啲萬人啫。呢、這個係死咗最少17000，有啲講到話幾千萬嘅，即係呢個係死好多人嘅，亦都傳過嚟我哋香港啊、中國啊都有傳到過。 係啊，同呢個第一次世界大戰有冇關係咧？因為真係幾乎係同時醖釀發生，結束就慢啲啊。 我睇翻佢最大關係就係啲軍人啊染咗，啲、 啊、 軍人染咗，當時咧係冚住嘅，其實唔係西班牙先嘅，有講法係美國先噶嘛，美國先有噶嘛，那個西班牙流感，但係咧就因為當時西班牙中立嘅。所以咧，西班牙啲媒體就可以報道，但其他嗰啲係軍，當時係打緊仗啊嘛，控制啊，完全英國啊、法國啲、德國啊呢啲冚唪冚住噶，美國呢啲冇人知嘅，嚇、即係唔俾你報啊，知都唔准報嘅嚇，如果唔係叛國，咁啊，但係西班牙就報得，於是乎就報出嚟。當時以為西班牙好嚴重，其實好似德國啊、英國啲更加嚴重， 係歐洲嘅地方， 傳到好多人。 哇！我覺得嗰幾年真係好慘。我哋大家都講啦，第一次世界大戰咧，那個慘烈嘅程度 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当然不是在规模上，而是那个人的 suffering 血腥， 是啊，哇，那种死法战壕里面的打仗方式等等都已经是够惨了。 那这个疫症其实我们现在都觉得我们很惨，其实你看回历史以前就更惨，西班牙流感现在2015年世卫说不要用这些地名改了，其实都不是最早是西班牙，不是叫20191918流感，其实很惨，那时候真的很惨，由那时候的防疫知识没那么多，其实比这个更惨，即係比呢個仲死得人多嘅就係黑死病啊！係，因為你啲皮膚下邊嗰度內出血，所以就黑嘅，啲手啊黑啊咁樣就黑死病。其實係鼠疫嚟嘅，啲鼠上面啲跳蚤咧傳咗俾人，嗰死得仲多。 係冇錯， 嗰死幾千萬人，有啲又講過億嘅，仲慘，真係好慘。 而家我哋嘅新冠肺炎咧都已經係個依個數字過之而無不及。咁啊，其實香港本身曾經係疫埠呢個歷史啦。 係啊， 咁喺舊年咧，大館啊，即係以前嘅即係呢個荷里活道嘅中央警署啊，咁佢都做過一個好嘅展覽啊。咁香港都係曾經係成為疫埠啊、鼠疫啊嗰啲事件啦嚇。 流感又試過。 咁圖片亦都係好清晰。咁但系呢个咧，亦都系唔系一次可以讲得晒嘅题目。阿飞哥有冇补充啊？对于疫呢个字， 我觉得咧，嗱，你要讲中国历，如果讲中国历代嘅瘟疫咧，有一个最典型嘅时候就东汉末年嘅嗰个黄巾贼，嗰时又系疫发生瘟疫。咁啊，但系而家我哋冇个黄，我哋嗰时东汉嘅时咁幸运。因为嗰时东汉咧出个黄巾贼咧，佢哋一招咧叫做饮符水，饮咗符水咧就会医好瘟疫。而家我哋而家依个咁样嘅饮咗啊，佢好公平喎。嗰时啲黄巾贼啊，你饮完符水咧，如果个病好翻咧，你先至俾五斗米。如果唔好翻，唔使俾。你有个水先，攞咗五斗米，然后俾符水你饮。你饮完符水咧好翻，佢先俾五斗米，你先至需要俾五斗米。 啊，咁啊几公平咁啊，即系话好有信心咯。 系啊，但系我哋而家疫症咧，基本上咧就唔系医，冇得医。而家所有医院啊，你入医院同你处理个疫症系做一种支援性嘅服务啊，譬如俾个呼吸器你啊，打啲咁样嘅即系抗生素嘅类固醇啊，处理。但系主要系靠你自己医。而家我哋做嘅嘢咧，系叫做防御性嘅措施，打疫苗，即系打咗疫苗，睇你唔会上染到新冠肺炎啫，唔系医，冇得医。如果揾到医咧，又唔同。而家连束手无策，咁你新冠疫苗咧，佢仲会不断喺度变种，啲疫苗未必迟啲未必啱仔添，所以好大剂嘅。 疫苗又分好多种，听讲嚟紧有几十种添啊。 系啦， 咁问题都系都应该有得揀嗰啲人權係有得揀嘅，即係我都有得揀嘅。 好，咁我哋聽翻個電話先嚇。係黃生，等咗一陣時間啦。早晨，黃生。 早晨，桑米好。你好。咁我自己就提一個題目，叫做心中富有嘅。咁而家好似大勢所趨咧，一般人就追求依個物質富有多啲嘅。物質上錢啊。砖头啊，诸如此类啦。咁我就觉得，心中富有就未必话同物质富有咧有一个排斥性嘅。即系佢心中富有嘅意思，即系话，你我都其实好有钱，好有钱嘅人，佢都可以系心中富有，亦都可以物质富有。咁佢心中富有嘅意思咧，即系我自己嘅睇法咧，就系话你有好多真知灼见。即是你可以同人分享的，你也可以帮到很多人的，因为在知识上面你会很富有，那你也觉得心灵上面很充实的，生活很充实的，那你也不是只是闭门造车的，你可以即是益几亿人的。 咁我想问翻阿黄生咧，就系咁你都要累积一啲心里边嘅财富啦，咁然之后先可以即系同你分享一下咁样吓。 系 咁咧，呢个源头喺边度嚟咧？ 我觉得读多啲好书咯，读多啲好书，同埋听多啲 音乐啊， 嗰啲有系啦，陶冶自己嘅性情啦。咁但系咧，最紧要咧就系、是例如听你哋嘅节目啦，你哋嘅节目咧就有啲即系好多智慧嘅。 即係帶俾普羅大眾嘅。 哇！真係誒，唔敢當喎。 除咗睇多啲好書，聽多啲廣東廣西。 係啊，聽多啲即係個 黃山啊， 係。 阿黄生，我有个意见啊，你头先讲话心中富有同嗰个物质嘅富有咧，冇排斥性嘅，我有个保留噶，我觉得咧就嗱，基本嘅温饱一定需要啦，因为你冇即系根本连解决三餐都食问题，梗系好难即系话完全心中富有。但系问题佢拥有个限度咧，我觉得咧钱越多咧，反而成一个反比，即系话好多人都唔会介意话喂。我钱人唔怕多嘅，越多越好。但系其实钱多到某个限度咧，其实我觉得啦，嗰个心中富有反而会相对地减少咗。你越系物质越富咧，越烦恼就越多。你会谂下留意个问题啊？你而家见马云几烦？ 有钱仲烦。 其实太多钱咧，其实唔系一件好事嚟嘅。即系如果对心中富有嚟讲嘅，一啲心中富有嘅人，其实佢唔需要好多钱。钱越多咧，所以佛陀咪讲过，黄金系毒蛇，其实就俾我哋一个警惕。其实钱本身咧会对心中富有咧形成一个局限性，反而你减少咗，呢、这个让我反而可以讨论下，系嘛，黄生、 我就觉得都有个境界嘅，譬如古人讲安贫乐道，安贫乐道系非常之难嘅。但安贫乐道的确系，我觉得系一个境界嚟咯。咁、但系安小富而乐道，OK 嘅。咁最近有大家都有印象犹新，应该有一个首富级嘅人物喺香港啊，即系佢都愿意捐亲都10亿啊，或者好多亿出嚟做下善事啊。喺疫情期间，咁我觉得佢都要睇通、啊，佢唔可以成日。一味咁樣揾錢，咁而唔去揾啲錢去做翻啲善事，咁我覺得佢都有少少同即係分享咗一啲心中嘅財富咯，即係佢自己睇通咗一啲嘢，佢先肯做，唔係個個即係個個好有錢嘅人都肯願意做呢樣嘢噶嘛。 好多謝黃生嘅， 唔該曬。 好， 不過呢個題目都值得傾，又係有爭議性嘅。不過我都同意咧。就是你有了温饱先至讲心中富有的。即是食都食不饱都几难，即是人都不富有。咁不过又好睇人。通常越有钱呢就是越难心中富有的。即好似圣经都有话富人要上天堂。 上天堂好像骆驼穿个针眼。 咁即是冇可能。但其实呢真的好睇人的。譬如说城中呢，我好欣赏一个人，就是周润发的发哥。你说他是不是富有？他演艺这么成功，在他这行成功就赚很多钱，他肯定是富有啦。但他的生活呢可以即 很平民。 很平民，因为 他自己都说敢于作为陷难都已经享受过了，美食陷难享受过。他现在已经是他去到另一个境界，所以他真的心中富有。他是很值得欣赏，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值得欣赏和学习的。 没错。刚才李盘胜校长和岑日飞都有提到一个字，就是境界。我觉得境界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 题目。境 界, 境界可以是文学、诗的境界、画的境界、艺术的境界，但是做人都有境界。 做人也有境界。他的境界又不容易，因为不是一般人那么容易做得到的。 没错。 所以我有时坐巴士呢，我想发哥都坐巴士，发哥都坐地铁，我没什么问题呢。 你看看他可能在你隔离。 因为我 周围出 没，我很多校长呢，我识很多校长呢，他们出入就坐的士啊，都不是很多有 的。因为是大学校长有司机添啊。 是啦是啦。中学校长就不揸车坐的士、又找间酒店到饭堂啊这样的。但我觉得可以清淡一些生活都是很好的。所以发哥这种呢就喜欢行山。所以坊間有句叫做想得山多終遇發哥嘛，即係佢係成日行山，不過我又唔好中意有啲人咧，不過發哥唔介意，成日話野生捕獲，發哥影幅相咁，我覺得佢又唔係野生動物，點解叫佢野生捕獲咧？歐洲佢又唔介意， 佢亦都有佢嘅境界，唔介意。 境界就真係唔介意。 啊，咁啊，岑日飛，你同唔同意境界可以係一個我哋討論嘅話題咧？ 可以，咪變咗係可以討論埋呢個黃國維嗰個人間詞話咯。 有我自己，无我自己， 啊！呢啲可以 從文學上的角度來講境界，從人生的境界來講境界，從藝術作品來講境界。 即係即係，其實譬如教一啲美學嘅科目咧，黃國維嘅哇，即係《人間詞話》絕對要係一個經典去慢慢討論嚇。好，我哋聽翻一個電話，朱小姐啊，早晨，朱小姐，係啦， 係早晨， 唔好意思要你等咁耐，係。 哦，唔係，其實咧，我打嚟咧係想請教三位咧講一個題目嘅，呢個題目聽落咧好簡單，但係咧。有个小朋友咧，十几岁嘅小朋友问我，什么是爱？我第一时间咧，我就谂起圣经嗰句金句，但系再回心一谂咧，呢句金句咧，只不过系讲应该做同唔应该做，又好似冇俾到一个爱嘅定义出嚟。咁然之后，中国嘅如果用中国嘅考虑方形容表达爱咧，又好似。好难明白咁样，咁所以我一时间就唔知点答佢。咁、我就想请教三位，讲下什么是爱，或者爱嘅定义系乜嘢啊？ 非常好，多谢你嘅题目 吓， 多谢你， 唔该晒，拜拜。 咁啊，有一个讲法，岑日飞唔知同唔同意咧吓、啊，就系、是中国咧就好少讲话我爱你嘅，因为我爱你咧变咗你咧系一个客体啊，即系我就一个主体吓。咁、咧就通常讲情嘅。即係當然我哋唔係講我情你啦，因為亦都唔係有一個主體一個客體，情咧就好對等嘅，兩個都係主體嘅關係。譬如話，即係夫婦之間嘅情義啊，嚇、朋友之間有信啊呢樣嘢咧，咁兄弟之間有即係有依、這個都有佢個愛啦嚇，咁、咧都係用個情嚟到理解啊。咁就永遠都講唔實或者將佢界定嘅，因為都要睇翻個大家嘅關係，係嘛？即係佢個需要啊。 其實個愛字咧好簡單咧，就話你睇個繁體字同簡體字就唔同曬啦。繁體字個愛字有個心嘅，簡體字一簡化咗之後冇咗個心。愛啊唔一定有情，愛最緊要有個心喺度。咁咪有個心喺度咧，變咗你表達個愛咧，變咗就係、是。叫做老子所讲的道可道非常道，即是真的有爱的那种爱是很难用口讲，用口讲的爱呢很难表达得好的。所以你看《红楼梦》里面林黛玉临死之前对贾宝玉讲什么，他不是讲宝玉我爱你、那你讲个好辱华、如果《红楼梦》写宝玉我爱你，那就说如果这样的《红楼梦》就变得即刻变得扣晒分了。所以红楼曹雪芹者临终前呢个林黛玉叫到话宝玉你好，嗱呢个系爱嚟嘅，话几简单啊。如果个咁嘅字嚟代表咗我爱你，系嘛？所以呢个爱咧就好难形容嘅，但系到咗有心，有个心字喺度。而家简体字咧就做好大剂，将个爱字拎走咗个心。 咁樣都幾大劑， 係簡體字都可能需要改革一下，因為有句講話愛無心就親不見啊嘛，魔啊形是魔喎，都係嗰個魔都冇得揀。 咁啊，以前有簡化需要啊，其實而家咧亦都可以有改字嘅需要，因為成個意義都 即係如果犧牲咗個心而簡化，不如加翻個心上去啦。 係啦，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工程， 可以改嘅，可以改革嘅。 咁啊，你個愛兩愛字啊，文建華其實都可以講嘅，因為問題你可以牽涉到唔係淨話男女之間嘅愛，仲有依個耶穌嘅博愛，仲有墨子嘅兼愛。究竟博愛同兼愛有咩唔同咧？嗱，依啲可以發揮嘅。 系，冇错。 因为而家好少人讲墨子啊，墨子讲天将爱啊嘛，冇人讲。咁儒家个讲仁爱，系嘛？ 有亲疏之别嘅爱吓。 系啊。 如果讲伦理之爱， 讲到爱咧，如果夫妇之爱咧，我中国一夫多妻咧，当有啲人话喂，我哋中国唔系一夫多妻，我哋一夫一妻多妾制。咁你睇下，好似苏东坡咁样吓。咁佢係對夫妻之情好重嘅，但佢又妾侍幾個， 哇，好愛噶， 個個都愛， 好愛噶，你啲墓啊，喺哇嗰啲紀念啊，嗰啲情話。 但係有時咧，我發覺有愛有恨嘅喎。嗱，譬如有條題目都可以，我哋題目可以講一夫一妻啦，我哋又可以講一夫多妻制啦，我哋可以講惡妻罔夫啊，好特別嘅。嗱，呢個可能好多共鳴嘅嚇。咁我哋唔會話惡夫喎。恶夫唔会恶夫妄妻，我通常系恶妻妄，公平啲啊，又讲又讲恶妻，又讲妄夫。 系啦，妄夫。 我想问下你哋有冇听过一句说话？一个问题咧就 系、 你知唔知道恶妻咧同埋恐怖分子有咩分别？恐怖分子咧系有得系有得谈判嘅，你恶妻系冇得谈判噶嘛？但我有朋友话，佢话喂阿李校长，我太太虽然恶啫嘛，但系佢有得谈判嘅。我话咁恭喜你，你嗰个唔系恶妻，你个恐怖分子嚟噶，你个恐怖分子嚟噶，恭喜晒你啦！ 啊，陈伟飞同唔同意啊？ 恶妻咧有个唔一定坏噶，李盘正，我哋有个俗语讲噶啦，恶妻会产生哲学家噶， 咪苏格拉底咯， 所以我想做哲学家，首先要娶个恶老婆先 啦，但令到你自己生活更加检点啲，嗰样嘢吓。嗯，咁莽夫其实我唔系好明嘅。 莽夫真系咧，其实你做咗啲咩都好莽。记唔记得几年前咧喺网度好多讨论嘅？ 嗯， 咁咧就系有一个莽夫咧，就系系攞把刀挟持佢个太太 嘅。嗯， 啊咁咧就喺个大厦里边，就警察咧就去到咧就开枪打死咗。 嗯嗯， 其实你系佢都鲁莽啊。 嗯。 啊、即系你要见太太，你要成，你唔系用呢个方法啊嘛。 咁、 结果就死得好，即系好可惜啦。佢唔系个鲁莽嘅。 系冇错，个莽字咧，其实好得意啊！嗬，阿陈日飞。 鲁莽个莽字咧，系啊，妄为 个 莽 系啦。个莽字咧，本身已经即系喺哲学上呢个，譬如道家都有讨论莽。咁即系你自己要领悟一个人生嘅状态嘅吓。即系个心理嘅状态，点会咁莽咧？咁我好特别，我觉得呢个字 吓， 咁啊呢个系好题目。但系而家一位陈小姐咧，已经等咗我哋一段时间，系啊，系陈小姐早晨， 诶早晨啦，三位早晨啦， 系 好开心啊，我系你哋 fans 嚟嘅，好开心今日可以打到入嚟， 系啊， 咁我咧就想咧大家即系倾一倾咧，其实文化同埋艺术咧系咪相关嘅咧？ 嗯， 咁同埋咧我自己觉得就系。艺术家的生活咧系最写意嘅，咁你哋认唔认同呢样嘢咧？ 嗯，好，好，我自己又觉得艺术家的生活未必真系咁写意啊，因为我屋企咧全部都系艺术家嚟，咁点知我咧就系、是、一个即系读艺术哲学嘅人，咁咧就对佢哋都觉得好有趣嘅观察，咁同佢哋生活咧唔系容易嘅事嚟。因为艺术家咧佢必须要喺自己嘅自我嘅状态里边咧去沉溺啊。然之后佢先至，即系佢要忘记呢个世界咧，佢做呢个作品咧，佢先至能够专注。咁所以咧，无论喺生活嘅细节上啊，或者你话要唔要求佢顾全其他人嘅需要咧，就真系有时可能系我哋纵容佢咯，系纵容啦。咁艺术家好似咧，即系奉旨就得，呢个世界欠佢嘅，欠佢啲咩咧？一个空间啦，支持啦，认可啦，嘉许啦。系嘛？咁咧就即系有，譬如因为如果你教书咧，我唔知道李盘胜有冇接触到啲艺术嘅学生、表演嘅学生，吓、或者啲创意科目嘅学生、设计嘅学生咧，系唔同嘅校园里边出现， 唔同嘅 吓。你有啲咩观察？ 嗱、我因为我咁多年来都会接触嗰啲学生，有啲系读艺术嘅，啊，有啲系好多系 visual art 视觉艺术啦，也有系演。表演藝術我識得最多， 係啊係啊， 個 style 係唔同嘅，譬如表演藝術佢都可以留到一頭長髮都有嘅， 係啊， 啊即係個個唔同，就係嗰啲佢有個 style 嘅。 嗯，咁但係講翻文一陳小姐，你嗰個題目咧，文化同藝術係咪相關？聽下飛哥點講啦。 文化咪好簡單，文化係一個大集，藝術係一個小集咯。 嗯， 喺文化之內咯。 嗯， 因為文化包括好多嘢，但其中一個範疇就係藝術咯。 嗯嗯， 啊，即系两者嘅关系，个文化嗰个范围大好多，艺术嗰个范围就窄少少，系属于文化里边嘅一个范畴。 嗯， 啊，同埋头先你讲嗰个艺术家咧，其实我就觉得一个好简单嘅结论就系话，所有艺术家所谓艺术家气质咧，全部都系好似莲花一样，叫做可远观而不可亵玩。 嗯， 对艺术家欣赏啊，你唔好同佢哋同我相处口顶唔顺嘅，你始终都有个保持个距离，远距离嚟欣赏。 嗯， 你同佢就算做朋友，可能都好激气嘅，佢艺术家脾气啊嘛。 系， 系可远观，啊有个距离嚟欣赏佢就好噶啦。 嗯， 佢只不过你唔近唔紧要噶，佢自得其乐就得啦。 嗯， 其实佢自己系嘛。 其实呢陈小姐或者呢我哋都同意，我哋对艺术家呢都觉得好爱锡嘅吓，咁啊唉唔好骚扰佢嘅创作啦，俾返个空间佢啦，佢係咁㗎啦，佢係唔会理人㗎啦，你唔好遇佢啦，咁等等啦，咁啊即係我哋即係其实严严地我哋都爱艺术嘅。咁啊，所以咧都知道佢哋出咗一啲嘢好原创性，我哋又觉得好珍贵。佢做到，我又做唔到，咁所以咧就系俾咗好多保护网啊。咁咧，于是亦都令到佢哋自己觉得好多嘢咧就系理所当然。 嗯， 啊，咁你呢个都系一个真嘅情况。咁嗱，头先讲咧文化同艺术嘅关系好自然，我就会谂到毕加索噶，因为毕加索佢吸收好多唔同文化传统嘅资源好多嘅。譬如非洲啦，阿维隆的女人吓，咁、因为当时佢生活嘅欧洲咧，其实都几嗰个叫 metropolitan 啊，几大都会识嘅。咁啊，呢个题目系非常之值得讲嘅吓。咁啊，就我唔知岑一飞啦，你觉得咧系咪都系？ 系啊，毕加索系值得一讲嘅艺术家嚟嘅，可以值得讲毕加索嘅作品 吓。系啊，同埋、甚至你话点解西班牙出咗咁多咁独特嘅？特别喺当代嘅现代艺术里边咧，诶、唔单止系毕加索啦，呢、這个米罗啦，系咪啊？即系都系即系好有自己一套嘅艺术语言啊！你又唔知佢喺边度嚟，所以如果你要追溯咧，其实睇翻咧好多时候同佢嘅文化传统咧都有关系。咁啊，李盘胜有冇你特别喜爱嘅艺术家？ 我一听咧，我就特别，我就一路都谂佢系姚中义。 哦， 因为其实佢个画家有啲人唔系好知啊，佢嘅画系已经系。獨當一面㗎啦，大師級㗎啦。佢所以，我喺中大見過佢兩次。當時佢中大教美學㗎。係， 哦，係。 係喺藝術系裏面教美學㗎。 咁佢特別咧，就係佢甲骨文嘅研究啊，考古嘅研究都係造就咗佢嘅藝術㗎嚇。咁好，一陣間咧，新聞報告之後再接收朋友嘅電話嘅。 多謝各位。 上調至最高嘅第三級。喺天氣方面，中國東南部普遍晴朗，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天晴，稍后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和暖，星期三显著转冷，随即同元旦气温下降至八度左右。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李玲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系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筲箕湾亚公岩村道咧系有道路工程，亚公岩村道近住东建道一段系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喺九龙区上海街同豉油街交界咧有水管急收，而家上海街近豉油街嘅快线同埋豉油街近上海街嘅中慢线啦都系需要暂时封闭。喺新界区西贡六尾村路有道路工程，西贡公路近住六尾村路咧系有局部嘅封路措施噶，经过揸车朋友要留意。跟住要提提揸车朋友，屯门赤角隧道咧已经喺今朝8点通车，咁驾驶人士可以选用新隧道来往新界西北同埋北大屿山。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龙翔道彩虹村巴士站去荃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荃湾路骏星桥面来回、青马大桥吸水门大桥去机场、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粉岭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系司机定系乘客，如果座位上面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引发共鸣， 触动神经。 2020声音档案选举， 12月1日，引刀成一块。 有线宽频以架构重组裁减新闻部员工，引发多个组别主管及记者不满请辞。前有线中国组助理采访主任黄丽萍， 大家最失望的就是咁样，就好似觉得今日国五成五嘅国特成咁样，你话要放弃个中国组，我哋系唔想噶。咁与其再系咁样不断剥削落去，所以为咗令大家可以即系保持个质素嘅话，我哋宁愿人都成一块。 请即登入 rthk.hk 网上投票， 截止投票日期12月29日， 2020声音档案选举。 管理新思维， 嘉宾 中大研究及知识转移处社会创新部主管徐婉思博士。 我好希望各位身怀美育嘅老师咧，可以放开胸怀吓，睇下我哋点样样将个知识咧可以转移出去啊！因为你哋有非常之有用嘅知识，净系埋藏咗喺你哋个 office 入边，真系好可惜。 星期日下昼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管理新思维。 讲西11:05，呢一个08分啦，咁咧就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依然生效嘅。咁喺直播室里边咧有文杰华，仲有咧李盘胜校长，同埋咧系收音机旁边嘅岑日飞。咁啊，吓头先讲到历史人物咧，睇新闻报告休息嘅时候咧，啊我就真系谂起鲁迅。 鲁迅 系啦，鲁迅咧真系好值得讲。咁啊，當然咧，佢亦都係一個咧，隨住呢個政治嘅風向咧，對佢嘅評論咧係搖擺嘅人物，即係有時就好捧佢，有時咧就對佢好有保留嚇。咁啊，所以都幾特別嘅。咁啊，阿岑日飛啊，你覺得點解會係一個即係咁特別？即係有一啲人比較單向啲嘅，就算你講周恩來都比較單向啲，但係對呢個魯迅咧，點解會有？咁一種唔同嘅睇法嘅咧，起起跌跌。 魯迅已經曾經成為一個神壇上嘅人物啦，已經係共產黨捧到好犀利啦。不過佢係一個好特別嘅人物。不過既然你講魯迅咧，不如講埋佢即係兩兄弟一齊講周樹人同埋周作人。周作人都值得講噶。 冇錯。因為 周究竟佢係咪真係漢奸？點解如果係漢奸嘅話，佢點會走上漢奸之路？ 佢太太日本人嚟 噶， 好有争议性嘅一个人物，但系佢嗰个佢其实嗰种文学嘅技巧其实高过阿周树人， 系冇 错，可以讨论嘅周树人与周作人。 我同学生介绍得最多鲁迅咧，就系佢好勤力嘅，鲁迅系非常之勤力嘅，即系佢话连饮咖啡嗰啲功夫都攞埋嚟做学问噶嘛，佢真系好勤力， 系冇错， 所以叫我啲学生你都勤力啲去学佢。 咁其实佢都好勤力嘅，你啲学生，不过睇下做咩啫。 打机最勤力系嘛？ 系啊，都废寝忘餐嘅咁啊，但系譬如有时佢有啲名句影响我哋都好深嘅，譬如话咩叫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吓。咁呢个喺唔同嘅人生嘅阶段个境况，都明白佢讲几句嘅一个要义喺边度。 唔系佢虽然系一味俾人觉得佢一个革命嘅革命家嘅文学家啦，有种奉你睇下佢个人本质咧，鲁迅都好虚无嘅。佢嘅句子好啱而家使噶，文杰话 系 我哋叫做咩？而家香港好啱使嘅，就叫做朵中小楼成一栋，哪管春夏与冬秋。 冇错， 而家香港嘅呢个国安法之下就好啱用噶啦。 系咁，疫情都啱用。 系 系啊，好，非常之好。咁有位李女士等紧吓，早晨。 早晨啊，文耀华博士你好啊，我有一次喺艺术嘅西环嗰度咧有个 art 嘅 centre 里边咧，咁就同你都交流个艺术嘅讲咧，我系即系而家申请紧研究生， 是教育嗰方面嘅，咁、可能迟啲都会再带回嚟，因为点样喺中小学开始就唔系只系文字为主，而系真系有美学嗰度咧，系好值得再去推展啦，已经系。 冇错，同埋即系真唔系净系泛于艺术嘅嗬，我觉得个美感系态度同埋要求吓。 其实细个中小学唔使写咁多文章，同埋每次都唔同题材，佢都未吸收到啲养分。反而佢周围好似头先啊，我见到李校长好开心。我记得有年咧，我去同美术馆嗰个推广嘅主任倾过偈，佢话佢好希望啲中小学成日去博物馆啊嗰啲，即系喺上堂嘅时间咧，去到博物馆嗰度去学习。大家一起在個博物館裏面的他們很歡迎的，但是即是香港是有很多東西是要真的本末倒置，我今天講的題目就是即是要調教回調整回，因為很多教育或者各行各業的有心人，但是做到落地呢才是最重要，而且每個人中小學都是一個時間是去了就不會回來的。好似我哋而家仲读历史，仲读，仲吸收紧美学，仲睇紧设计啊，各样嘅嘢噶。但系喺中小学阶段，其实系好重要咯。同埋我好希望借今日嘅机会咧，请教育局长听到，帮我哋争取公帑嘅，即系唔好本末倒置。因为你做好咗教育，你俾好硬件去，譬如好似中学，我见唔到佢哋有好多 Apple 机。因为而家讲紧一个设计跨媒体嘅时代，咁唔系个个屋企都 afford 到，或者系真系需要买一部机翻屋企噶嘛？你都冇 printer， 又冇其他啲配套，都冇用噶嘛？系咪？咁所以我都好想听下校长，你哋觉得即系有啲咩题目可以再可以发展多啲咯？教育又唔系一个消费经济学，唔系个个去买嘅，就话你读我嗰科啦，你读我嗰科啦。 系好欣赏，好欣赏，因为我哋教育真系好需要啲人才。多謝你啊！真係投身喺我哋教育下一代，好贊成嘅，因為咧德智體群美嘅全人發展啊，呢個係好重要。我哋香港唔夠重視嘅，其實係應該要重視多啲。即係雖然我自己咧，我全校啲師生都知道咧，我好重視 I T 嘅，未來世界係 I T 嘅世界，但係唔係話有 I T， 你其他嗰啲人文學科、文學、歷史、美學呢啲都好重要嘅。呢啲冇咗呢啲咧，係好膚淺嘅。咁你咪機械人咁啫嘛，美麗新世界咁樣，咁呢個唔係一個我哋想要嘅世界嚟嘅，係 係好，好多謝李女士，咁啊有機會再傾偈啊，係啦， 好啊， 我哋自己聯絡啦，好多謝你，咁啊而家一位劉小姐。劉小姐早晨，係 早晨，你哋好啊， 你好， 你好， 我咧就係八十年代83年畢業嘅。咁我咧就系、读政府嘅官立中学嘅，咁我哋嗰阵时好穷啦，咁好搏命读书。啱啱咧，我哋嗰个年代咧就系系学能测验啊，啱啱系第一年。咁我哋读嘅咧就系、历史咧，我哋就读近代史嘅会考。清朝同埋近代史嘅，咁西方嗰边咧，我哋又系读清朝嘅，咁换言之咧，两科咧，只要你英文好、中文好，咁即系读埋一科嘅啫。咁跟住咧，我哋咧就系读 EPA 嘅。 系，记得。 系啦，咁如果 EPA 咧，即系话咧，如果咧你好识。睇新聞啊，各樣嘢。咁你唔讀 economics， 淨係讀 PA 嗰度咧，你都合格噶啦。咁我哋咧讀書咧就係、是、可以留喺學校咧讀到夜晚九點嘅。咁我哋咧又唔係淨係讀書喎，我哋會玩喎。九點之後咧，我哋係搭車落尖沙咀跳 disco 嘅。咁好开心啊！我哋嘅中学生活系好开心噶，即系冇乜压力噶，即系我哋 play hard work hard。咁 我唔明点解而家嘅教育咧会搞到咁样啊！我哋咧系跟住嗰啲 form six 嘅哥哥姐姐玩 Beatles 噶，我哋系弹吉他玩 Beatles 噶，我哋校长系英国人嚟噶。咁我好 enjoy 我嘅校园生活啦，我哋有不同嘅校舍啦，我哋会 organize 我哋自己去训练成为一个领袖噶。 嗯，系。都是属于一种精英教育来的那阵时。 是啊是啊是啊。同埋我哋嘅 training 呢是老师是讲我哋是 take notes 的。我哋係不停咁 take notes 噶，咁 take 完 notes 之後，我哋翻去抄過一次好整齊嘅 notes， 咁樣使到自己嗰、那個思想咧係再温過一次噶。 就唔係而家嗰啲簡報咁送埋俾你， 係 嘛？你立兩立就得噶啦。 絕對唔係噶，同埋咧，我哋係備課噶。 嗯。 我哋备课先嘅，咁上堂咧，我哋系同老师 bargain 嘅。 嗯嗯， 即系、 啊、有呢 个 空间，我记得 系 啊, 啊。如果那个老师佢唔备课，佢系死啦，俾我哋窒死啊！ 嗱，咁啊，有个校长喺度啦。咁虽然你读嘅系官立学校中学啦，我都系读官立中学啊。咁我唔知又有咩唔同啊？ 我读嘅圣公会嘅中学，听落你年纪同我可能都差唔几，个课程又差唔几，听落个课程都系差唔几吓。 咁你有冇 disco 啊？嗱，我就冇 disco 啊！我哋嗰阵时因为我系新界学校啊，我哋好少走出嚟跳 disco。不过嗰阵时系我毕业咁上下系好兴 disco 嘅，我读大学都兴 disco 嘅，系啊。咁头先讲到啲课程咧，你呢个系一个系好现实嘅谂法，就系因为中史咧分教育丙部嘅嗰阵时嘅课程。丙部就 是 近代的、而西史呢就其中有一 part 中國那 part 呢就 是近代的、如果歐洲那 part 就是有、法國大革命、之類啦，所以呢、這樣讀呢是著數了的，即系读少咗嘢嘅，系因为你读英文嗰度，其实温翻你中文嗰度。 只要你英文好，变咗你只系可以读一科就 OK。 我咧就嗰阵时我就唔同，我就系、我中史咧，我唔拣丙部嘅。我读研究院，我啊读清史就丙部啦吓。但系点解咧？因为如果考会考咧，系粤部系易考好多。 嗯。 即係隋唐啊嗰啲咧，唐太宗啊，即係嗰啲貞觀之治好易考嘅，佢好容易攞 A 嘅。即係如果讀丙部係難好多，因為近代啲嘢太複雜啦，太複雜。 我個課程咧係俾你咧預備你升到大學噶，佢冇 expect 你咧讀中學嘅時候咧 就 完啦，佢 expect 你讀大學嘅，所以佢個課程咧銜接咧，如果你讀到大學嘅時候咧，你會好好咯，好舒服咯。 頭先講到我讀中學都有一個老師咧，好似你講嘅老師咁教法，佢教西史。佢上堂就喺一個英文教啦，講，你就要抄，咁咧翻到又要整理咁樣，咁咧就係、如果而家呢種方法咧，就一定咧就俾學生要話你做乜抄咧？你做乜唔印俾我？ 係唔係唔印啊？你 send 俾我啊？你唔 係 印？ 係啊，所以你好難啊！而家就 你傳我手機。 雖然嗰陣時覺得好辛苦，同埋覺得哇，呢種教學方法好似比較直接，但係發覺咧，到我讀大學嘅時候咧，你想。lecture 咧，其實都係做呢樣嘢。lecture 咧就揾個嗰科就譬如法國大革命嘅最 top 嗰個教授喺度講嘅。咁我哋喺度抄。 係，冇 錯。係啊，Ethan，你出去做嘢咧，因為我係秘書出身啦。我做秘書嘅時候，真係用翻我中學時代嘅 training 去做秘書咧，真係無往而不利㗎。 冇錯。咁我想問阿岑日飛啊，你對於抄筆記咧，而家你啲學生仲有冇人抄筆記？即系你觉得以前唔系话净系科技上冇选择噶，即系话冇其他嗰啲你唔抄，你冇温啊，冇油印咁样，即系唔系净系咁，即系呢个设计咪有佢嘅理念啊，个理由喺里边嘅。 而家问题系要你个 PowerPoint 噶啦，你个简报 梗系啦，乜都要简报， 简报啊。 系问阿妈攞钱都要简报。 唔可以靠 PowerPoint 嘅，因為我而家教書咧，周時一頁嘅 PowerPoint 我可能要講半個鐘頭。 嗯。 咁佢點啊？佢可以抄嘅，因為我唔會話對住個 PowerPoint 讀喎。 嗯。 我對住一頁 PowerPoint， 有時我周時講咗半個鐘頭嘅已經。 嗯嗯嗯。 咁佢點樣即係跟住即係以為唔好諗住有咗 PowerPoint 就唔使上堂啊嘛，就冇呢回事啦嘛，已經係嘛，所以你都要聽嘅，所以你都要抄低啲嘢嘅，一啲題外話啊好多。 PowerPoint 係撮要嚟嘅啫， 冇錯，冇錯， 冇錯。好多謝啊，陳小姐。 好，唔好咁講。好，拜拜。 好，咁咧就即係佢好似咧，陳小姐提到一種我哋。即用一个怀旧的方式，即是一种理想的教育的方式或者环境，即那时的投诉都比较少，除了对个别的老师，对个制度又没有那么大的，即因为很多东西其实都叫清晰，但也有发挥的空间，就是教书的人他怎样备课，有这个空间。 其实有个文杰话，有个题目可以讲，教与学、就是 好啊， 教与学 非常之好， 系嘛？好多人就系仲讲教，又唔讲点学，即系其实相辅相成嘅。 系啊，咁我有个疑惑嘅，即系对于我哋呢一代嘅人咧，就好明显。阿岑日飞亦都好清楚，以前喺大学读哲学嘅时候咧，啲哲学老师咧就唔系话受过咩师范嘅训练，咁咧就佢系讲佢对譬如某啲哲学家或者别哲学流派嘅心得或者系精要之处讲出嚟，冇笔记啊。行入嚟就揸住支筆，我記得盧思光就係咁啊，咁佢中意就喺粉筆寫幾隻字，咁咧就否則嘅話咧，譬如阿陳特老師咧都係咁樣嘅，咁啊陳特老師就教曬好多人嘅哲學概論嘅科嚇，咁啊冇唔即係佢備課咧，其實喺曬自己嘅腦度啊，即係已經係一開口就朗朗上口咁樣講，而我哋咧就喺度想像啲字典寫啊，即係嗰個筆記。这种的方式呢，它的启蒙之处其实在哪里呢？即是我们的学的空间就很互动了，即是我们要摆多些心力下去，不是现在坐在这里这么舒服这样，其实我不想都可以，你 send 个简报过来我自己温，其实不是这样的。 即是它是重内涵就不重技巧咯。你如果你補習社嗰啲，佢係好重技巧噶嘛，好重啲方法噶嘛。佢呢個就係佢重內涵，有個重好喎。你因為你好崇拜，哇！呢、這個名教授係嘛？哇！好厲害嘅教授，好有學問嘅教授，你要好攞心去學啊，變咗個自主學習咧，悠然咁就產生咗。但如果你話佢咪會好多諗好多咩技巧嚟到去令到你學咧，你又好似係接收。 是 接收， 同埋仲有咧，我哋唔會咁樣好早咁樣評論嘅老師，覺得哇佢咁唔清楚噶，咁咩？跟住就覺得好似一個消費者嘅心理咧，你都唔講清楚俾我聽，我點解要咁努力去了解你個科？以前唔係嘅，以前就係、是、哎呀死啊！我攞唔到佢幾多嘢喎呢堂，我一定要落堂喺圖書館追翻呢個題目先。嚇、啊，即係唔可以令到自己咁失落啊！ 啊，都值得一提咧，我哋近年咧就都有十幾廿年啦。其實我哋唔係講學與教嘅，我哋唔係講教與學，我哋講學與 教，因為學緊要啲，因為學生為本啊，即係學習係重要過你教嘅，即係如果你話教與學就誒，我哋教跟住你學啦，咁教好似重要啲，其實學重要啲。 阿陳日輝啊，不如我哋就將個題目咧修改成為學與教啦， 都好 嘅，係都係好嘅，真係 一個好好嘅學與教嘅一個舉例，就係《禮記學記》裏面所講話，即係事問學者如撞鐘啊嘛。即係話問題，我哋講教咧，最緊要因材施教。因材施教嗰個問題，因為其實係最緊要喺嗰個老師同學生之間嘅互動。所以撞鐘嘅意思即係話，撞之大則大明，撞之小則小明。你問啲好深嘅問題咧，個老師就可以好深咁答你。你问啲白痴嘅问题，啲老师就用白痴嘅答案嚟答你，系嘛？呢个系一个互动噶嘛，系嘛？ 哦，咁喺《论语》里边咧，《论语》又唔系喎，即系譬如你睇孔子同你啲学生嘅对答啦，虽然你都睇到啲弟子有啲迷茫嘅，其实咁就孔子咧就从来都系好谨慎咁样。即係冇話用啲白痴嘅回答，係啊，咁啊，但 係簡單，我用到白痴啦，譬如反詞問啊，孔子咩叫人？咁啊，用最簡單嘅答案就人者愛人，咁啊算啦，係嘛？咁就如果係顏淵問咧，佢就答得深啦，要講克己復禮為人啦。 係冇錯， 我係唔同嘅， 因為真係因材施教。啊，甚至就话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咁样吓。咁我觉得都几浅易，但系讲咗好多大道理。 嗱，頭先咧，陳小姐佢講到佢自己學習嗰陣時嗰個階段，八十年代啦，或者甚至後來九十年代啦。咁啊，而家咧就成日都講殖民地嘅教育，殖民地式嘅教育。但我哋喺香港咧，對於殖民地教育咧有另外一番體會，亦都佢唔係一條直線唔變嘅，隨住嗰個政情佢一個變化。譬如話即係六七年之後嘅教育可能又唔同咗，係嘛？咁嗱，李盤勝校長，你有冇對香港嘅本地嘅教育史咧，即係因為你嘅工作嘅緣故咧，都睇到依啲咁嘅變化或者發展？ 除咗話都會有睇到咧，自己都經歷啦，係嘛？其實我哋喺英國我哋係跟英國制噶嘛，係即係話咧，讀六年小學啦，就跟住係讀七年中學，即係中五咧畢業咧就有一個叫做 ordinary level 嘅考試啦，即係普通程度。 啊、 英國叫 O level 啊嘛， 啊 英國叫 O level， 跟住就 A level 就係 advanced level 啦，就全世界最難考嘅高考，香港喎，仲難過英國嘅。咁啊，佢而家都有 GCE A level 噶，即係佢嗰個有 international 嘅一個 I 字喺前邊啦。咁其實我哋跟佢嘅，不過咧個課程係唔係跟足嘅？譬如話你 history 你就唔會跟，因為我哋 history 同英國嗰個有唔同，中史我哋有佢冇添啦。即係呢個有，我哋數學有深過佢啦。你可以看到就是我哋係殖民地的教育其實是有英國的制度，但是有香港的特色的一個轉變嚟嘅，喺制度上。我覺得我哋在港英時期，我哋嗰、那個呢、這個教育咧都幾成功嘅。因為當時我哋讀完 A level 出嚟嗰啲人全世界爭住要嘅。全世界覺得呢啲香港學生咧，你唔好話佢攞 A 攞 B 啦，佢攞 C 攞 D 都好叻嘅。 是 即是香港學生去到第二度讀書好多讀 science 嗰啲更加叻。 數啊！ 係啊，你睇徐立之嗰啲呢啲，我好信佢就係話香港其實有好有潛質嘅啲學生。係 啊， 喺科學嗰度都好有潛質，雖然我讀文科，所以我好信佢。所以覺得我哋香港咧好值得培養我哋啲學生。 係。咁啊，到後來去到譬如2000年之後打後啦嚇，即係有通識教育啊，再去到最近期啦嚇，咁就有冇嗰種即係我以前都覺得係個精英教育嚟嘅。你识唔识都好，你咩出身都好，你都系要学一下英国文学。但虽然我唔中意我读嗰啲 Rebecca 嗰啲啊，咁但系即系但系佢都系觉得你系有呢个潜能去学多啲，学好啲嘅，有呢个咁嘅ambition。咁嗱，我哋可以就揾一个题目咧，就讲下殖民地嘅教育吓，咁就唔系单向嘅。即係唔係話早期咁樣點樣將人哋啲所謂 Aboriginal 啊嗰啲本地嘅語言啊都放棄啊，唔俾你讀啊，完全唔係咁啊！我哋香港嘅殖民地教育係經過好多變化嘅，咁咪有好有唔好咧，就到底睇下聽眾佢自己經歷係點樣樣。 值得討論呢個題目， 好值得討論呢個題目嚇、啊。好，咁啊一陣間咧，我哋新聞報告完咗之後咧，仲有一啲係面書過嚟嘅題目咧，都好俾得好值得我哋點題。仲有啲听众嘅电话嘅，咁我哋休息一阵，我哋一阵间十一点半之后新闻报告再见。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全长5.5公里嘅屯门至赤立角北面连接路，今朝8点正式通车。唔少驾驶者今朝8点前已经到场等候通车，试行新路。其中排头位嘅司机由屯门开往机场，再折返屯门。佢话沿途交通指示清晰，但感觉新路有啲凹凸不平，认为可以改善，但整体行车舒适，方便快捷。由东涌往屯门唔使10分钟时间，以往由天水围去机场需时大约40至45分钟，依家可以节省大约20分钟。至於屯門至赤立角北面連接路開通之後，青嶼幹線豁免收費，他說是好安排，可以給駕駛者多一個選擇。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在網誌表示，隧道的落成除了標誌著香港工程項目的成就，亦都顯示特區政府銳意改善市民出行，政府會致力推展運輸基建項目，提升本港競爭力。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必須在最短時間內遏止疫情，保障市民健康，同時保住經濟元氣。他在網誌說，迅速有效防疫控疫是保障所有市民健康的關鍵，亦是讓市民回復正常生活，整個社會恢復運作，經濟重回正軌的大前提。要達到這個目標，關鍵在於對外要嚴防輸入，對內要力爭清零。陳茂波又表示，疫情反映過去一段時間的穩定環境和經濟表現並非必然，而是需要眾多因素配合，加上市民和政府一起齊心努力才能夠達至。而只有在經濟持續發展和社會穩定的環境中，才具備有利條件梳理各種矛盾，才能夠逐步解決社會各項深層次問題。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在网志表示，香港今年面对前所未有的疫情挑战，亦都经历政治和经济的内外冲击，以致民生大受影响。特区政府沉着应战，推出历来最大规模、合共超过3000亿元的连串纾困措施。当局未来一年将跟进取消强积金对冲的立法草拟，扩阔和优化2元交通优惠，以及逐步增加法定假日日数的立法工作。罗志光话：今年落实的政策措施遍及安老、家庭支援和劳工福利等。另外，延长法定产假4星期的修订条例已经在今个月11日生效，政府已经委聘代办机构协助推行一个全新的法还产假薪酬计划，期望明年上半年尽快接受雇主提交的法还款项申请。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认为批准黎智英保释对香港法治伤害太深。文章指出，黎智英身负重罪获准保释，倘若借此逃遁或者在保释期间继续祸乱香港，由哪个负责？文章认为黎智英因为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被指控，条文明确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非法官有充足理由相信不会继续实施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否则不得准予保释。文章又指出，值得追问的是黎智英相关案件的司法管辖问题。黎智英不仅在网络媒体上公开呼吁外国制裁香港，甚至销毁外国政客，凡此种种，唔通不足以启动相关规定？好多香港市民呼吁驻港国安公署完全可以依法果断出手介入，有充足法律依据。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稍后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和暖，星期三显著转冷，除夕同元旦气温降至8度左右。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宝宝先同大家跟进最新的隧道情况，现在各区隧道的出入口暂时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油麻地金粟街是有中九龙干线工程，所有车辆是不能够由金粟街去海旁方向右转入渡船街，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另外在港岛区，东区走廊亦都是有工程，现在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张振兴抗疫书院的慢线需要封闭，一大慢车。而在新界区，西贡六尾村路是有道路工程，西贡公路近六尾村路是有局部的封路措施，经过的朋友请你特别留意啦。而在屯門去赤鱲角隧道的新隧道已经是今朝早的8点通车了，驾驶的人士可以选用新隧道来往新界西北和北大屿山。现在屯門的路面情况，屯門龙富路去龙门居方向近回旋处是慢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桥面来回、渡船街东莞街去美孚、荃湾路晋升工厂大厦去九龙、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想加啲糖。你想加啲刺激？佢认为最紧要有平衡。有人觉得应使得使先最重要。要煮出啱嘅口味，先要知道大家有咩谂法。2021-22年度财政预算案嘅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快啲上 budget.gov.hk 讲出你的主意呢？ 呢本书咧真系好好睇啊！作者嘅文笔又好啦，内容又丰富、啊。 讲到咁好，心动不如行动啦！不如你提名佢参加今年嘅香港书奖啊！ 好啊，系咪本本书都可以提名噶？ 佢要系喺202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出版嘅中文书籍，包括埋翻译作品。只要上到去书奖专页 rthk.hk/14thbookprize 就得噶啦！提名日期由即日起至2021年1月20日。 有啲人直情喺我面前就话讲乜嘢环保啊，阻住地球转。 电视节目《黄金岁月》奇问人生环节，每集邀请一位小朋友与星级老友记对谈，包括深水埗明哥、夏慧依、专子等等，人生问题智慧解答。 咁你觉得你自己靓唔靓，或者你贪唔贪靓？ 我就觉得自己唔靓，但系我好贪靓。 《黄金岁月》今晚8:30，港台电视31。 今日最后一节广东广西吓，咁我哋今日咧就系自由题啦，咁咧就系集思广益，希望咧就系听众多啲建议题目嘅。咁啊，主持人本身咧，我哋今朝提到一啲我哋好想讲下嘅题目。咁我睇面书咧，就嚟到有好多真系好有趣，我哋未必一定系喺而家呢度再去讲嘅。不过我想讲翻啲俾阿岑日飞听。因为岑日飞咧，就可能你喺你系最频睇到你手机讲 呢个面书嘅， 系啊。但我唔知道你有冇啲乜嘢即系好亮点啊！我自己就睇到几个题目咧，都好好啊。一个咧就叫归纳法与伪科学吓， 系 咁咧，系咪演绎化先至系真科学咧吓？咁啊，归纳法与伪科学嗰个嘅关系系点样咧？咁有时候有时人觉得哇，归纳法好似好多人未搞掂，你即系睇佢嘅即系现象，咁系咪咧？咁呢个好值得讲。咁另外一个咧就叫曼德拉效应吓，系啦。咁啊嗱，你点理解呢个题目咧？ 曼德拉效应有啲人以为系。曼德拉死咗咯，喺佢印象之中，其实佢未死噶嘛，有种咁样嘅幻觉咯，可以唔系一定幻觉，系一种另一个，好似其实曼德拉效应会讲到另一个题目，其实都可以讲嘅，比较 update 啲嘅， 系 阿文杰话叫做平衡时空啊， 系呢度有写系平衡时空与历史吓，点解有点解会联想到咧？ 平行時空明白有兩個時空，一個時空就認為曼德拉死咗，一個時空就認為曼德拉冇死咯。 嗯， 係嘛？同時出現咯。 嗯， 我哋叫平行時空有出戲啊，裏面都講呢啲嘢㗎。文傑話我哋不過有機會講，咪叫天能咯。 係，有排搞。 搞嘢要解釋人。有一樣嘢係我見到面書講啊，文傑話可以講嘅。 係， 其實有趣㗎，可能可以即係雅俗共賞嘅。就是讲呢个希腊神话， 系冇错。 如果讲希腊神话咧，仲有好多听众欢迎听嘅，就希腊神话与十二星座啊，每一个星座背后都有个希腊神话嘅。 冇错，系嘅，系嘅。猎户座啊，系啊，冇错， 全部都系希腊神话度嘅。所以我哋对星座嘅解释，其实喺个属呢个希腊神话， 系 嘛。咁啊，仲有个面书嘅题目咧，又啱你讲啊，文杰话。边个？呢个题目啊，一个叫做无用之用， 哦、 一个叫清谈， 系好咁啊，系啊，冇错， 呢啲系无用之用。 嗱，清谈都好有趣啊！李盘胜校长，你喜唔喜欢呢个题目？ 喜欢喜欢。咁其实我哋如果你读哲学都一定会有，我哋中国有段时间系清谈啊嘛，竹林七贤啊嗰啲咁啊， 系啊。其实我屌有 同政治有关系 空间先得嘅， 系同政治有关系，佢就避谈政治，咪讲清讲嗰啲风花雪月。 有样嘢咧，阿李盘胜可以讲嘅，个听众讲话唔好讲咁多人物传记，应该讲下宏观嘅社会史、经济史、制度史。嗱，讲起呢啲宏观嘅嘢咧，其实有样嘢，我觉得我可以 建議嘅，就其實頭先我講咁多現代嘅教育啊，講下古代教育，講下科舉。 科举制度值得讲噶，中国 科举制度对中国历史嘅影响、 嗯， 科举取士，成个科举文化， 嗯， 系嘛， 嗯， 咁多咁几成成千几二千年嘅中国嗰啲人物嗰啲人才嘅选拔，全部经过呢个科举。 不过而家真系好怀疑啊，科举嘅嗰个存在，继续存在嘅可能。 清朝末年咧，差唔多将当时系中国咁衰落咧。就歸咎於科舉制度、 嗯 所以1905年就已經係取消咗佢啦。但係其實好多評論咧睇翻咧，其實科舉制度唔係你想象中咁差，特別係你話係中國近代咧，就係、是、你話你嗰啲人才嘅選拔咧，你要知之前咧差唔多血緣關係噶嘛，你高幹子弟你咪有得上咯，你唔係高幹子弟冇得上。咁我以前喺邊讀書，我遇過啲同學咧，都係讀碩士嘅咧，佢話我寧願恢復翻以前科舉制， 嗯， 佢話我而家根本冇機會做高幹。除非我娶一个高干的女仲要好丑样的、嗯、我说你应该娶个丑的靓的不会嫁给我我娶个好丑的。 吴书生。 是啦那我才有机会做高干。 奇怪。但我刚才觉得对科举制度的质疑怀疑呢就是说什么叫 canon 啊即是话咧，以前考科举咧有指定嘅书目啦，你一定要读噶、啊，四书五经啊， 名 稱 四書五 經或者等等啊，即系所谓嗰啲经典或者佢认可嘅正统嘅即系嘅材料啦。咁、 嗯、 你一定要用大家公平咁去读呢啲嘢，然之后再去考试。但系嗰啲有权威性嘅所谓 canon 咯，我唔系好记得咗点译，即系嗰啲所谓经典或者正統的典籍啦，就可能很多人都不會覺得是，他就會自己去發掘，因為現在有很多工具令到你發掘那些對於他來說覺得很重要很有靈感的書籍，但是書籍又未被公認，所以這個是跟所謂由科技去到人權或者知識的尋索誰叫認可和不認可呢，都可能影響我們傳統科舉制度的再可能性的、 除了科舉制度都可以有得討論啦，就係、是、譬如有啲幾有趣味性嘅，譬如講我歷呢、這個係中國嘅太監啦，你點解會有太監嘅咧？你搞啲咁嘅嘢咧嚇，咁啊話你譬如歷朝妃嫔嘅數目啊，好多人成日咧，因為《尋秦歌》裏邊有一句咧叫做係三千寵愛在一身，就以為個個皇帝一定係後宮三千，其實清朝啲皇帝嘅後宮冇咁多嘅，冇咁多妃嫔嘅。 咁清朝唐朝又唔同啊嘛，清朝嘅 其實最多唔係唐朝喎，晉武帝話有20000喎，20000個妃，佢都冇乜感情，佢唔同唐太宗， 唔係管理都幾係問題。管理 就問題，譬如唐玄宗佢三千寵愛在一身啦，楊貴妃啊，嚇、嗯、咧、唐玄宗。但係咧呢個晉武帝咧，佢都唔知邊個冇乜所謂啦，個個都佳麗，咁啊嫁陽居自便怎知？即係坐住個畫咗羊，拖住個車去後宮，咁咧你去到邊度啊？你今晚就喺呢度瞓啦咁樣。咁所以嗰啲後宮咧就撒啲鹽喺個門口啊，就 等 啲喺啲羊喺食嘅鹽嘅時候停喺度咯。咁佢嗰晚就 都有佢嘅才能。好嗱，一位張生啊，聽聽電話先。早晨，張生。 早晨，你哋好。 你好， 係啦，都係老師好嚇。咁我本身就係即係就是讀大學都是讀工程的，但我對於哲學啊，對於文化就很有興趣的、 嗯、 所以我都即係有成日都有睇下，有機會都睇下你哋啲老師啦，啊唐君麗老師啊，盧思光老師佢哋啲作品 嘅。 但我覺得去到而家二十一世紀咧，尤其是即係全球嘅疫情之下咧，我就覺得有一個題目咧係可以即係可以大家再去分享一下傾下嘅，就係生死嘅問題，因為去到疫情。系嘛？其實好多人以前覺得生同死都死，尤其是死亡好似好遠嚇。但係而家咧，呢個大疫情嘅流行全世界咁樣咧，我就覺得啊，有冇好多人開始去思考一下，或者面對到呢個疫情將要面對嘅可能呢個死亡，究竟係咩一回事咧？咁啊，呢個都好值得大家即係討論一下啦。所以頭先阿校長講嗰啲教育又係好好噶，我哋喺殖民地教育之下。即真的有好嘢嘅，但係好似似乎咧就係冇乜問題。啊，翻翻去嗰個死亡嗰度咧，我覺得都好值得即係喺呢個年代咧去講下。 絕對係。其實死亡咧個大課題嚟嘅，我哋都話咧喺中學裏邊。即是我哋系冇所谓死亡嘅教育啦，系咪？咁咧就我哋有生嘅教育， 咁一去到病同埋死咧，就好似咧要最好远离我哋城市嘅中心，吓将佢边缘化咗，即系唔好喺我哋日常生活里边讲咁多死啊、病啊等等嘅东西咁样。啊，健康都可以讲咁，即系死亡依然系一个忌讳啊，喺今时今日吓。咁啊，但系我哋即系活得长啊，你知香港人都好长命啊。咁咧就亦都多咗好多时间去思考呢个问题。咁啊。退休年紀又冇拉長， 死亡好值得討論。 一定要 嘅、 其實我哋少咗一部分啊。 我記得幾個月前咧，阿飛哥就同我講：佢校長你幾時落歲？我都就嚟啦嚇。佢話你要活夠六十歲。點解要活夠六十歲咧？一個甲子，即係啱啱你一個甲子循環，你就恢復翻啦咁。 阿飛哥嚇，呢、這個甲子循環有咩意義啊？ 甲子循環咪六十年一個甲子啦，你好難活誒，一百二十歲噶嘛，你至少活一個 round 啊嘛，自己都啲年。 而家出世嗰啲可能有機會一百二十歲。 兩個甲子啊，不過問頭先我聽眾講嗰個咧，其實我哋個題目可以叫做生死學。 係生死學 有個課程生死學嘅喎。 係生死學有。 國中 有 開課。 係冇錯冇錯。 生死學啊嘛。 係。 所以生死學其實就係講中國文化。因為你幾個嚟中國文化裏面講個叫儒釋道啊，依三家儒家咧又講少咧，就儒家就喺婦產科門口開檔嘅，佛家同道家就喺殯儀館度開檔，講生就講儒家，講死就講佛家同道家，我哋講死後嘅世界未佛家道家好多講，但係講現世間現實社會嘅現實人生呢個就儒家，所以兩個可以其實就講中國文化生死學。 同埋嗰啲老師咧，我最近即係去再玩潛水啊！今年好特別，咁咧就聽到一啲教潛水嘅人講一啲幾特別嘅，即係唔係講人，淨係人類嘅生死啊，動物嘅生死都好特別㗎。譬如佢講到咧，去某啲地方嘅海島裏面咧，睇啲海龜點樣死法。原來海龜知道自己幾時會去個生命結束嘅，咁佢就會游翻去某一個專係會結束生命嘅一個洞裏面，海裏面嘅洞裏面就慢慢咁去即係死亡嘅。咁潛水嘅人識嗰啲咧，當地嘅人咧就會帶你去睇呢啲咁樣，就見到個洞裏面咧好多嗰啲海龜嗰啲骨啊，嗰啲遺骸嘅骨。所以我覺得都好值得去探討呢個問題。 係冇錯冇錯。 眾生裏面啊， 係多謝你啊，張生。我哋會將呢個題目列喺我哋下半年嘅一個課題。多谢， 好啊，多 谢大家，好，多谢。咁另外一位张小姐啊， 系 ，hello， 你好，早晨，系， 早晨，早晨。当然系忠实听众啦。我有两件事嘅，第一件事咧就系阿飞哥，你好似仲有好多易学嘅嘢可以同大易经嘅学问同大家分享一下。非常之喜欢听阿飞哥嗰个教导。另外第二件事咧就系头先我留言嘅咧就 系 话。麥卡錫時代，我對我嚟講，我覺得真係好 fascinating， 因為似遠還遠，似近還近。因為近日大家都明白個社會個動盪咧，咁啊跟住好多同事親戚朋友又話移民，咁但係佢哋又明唔明白美國曾經發生過呢個麥卡錫時代，兼夾最近嘅民調咧，七成美國人都極之反華。咁當然我啲想移民嘅親戚朋友未必有本事去到。美國啦，咁但係我諗呢個反華排華呢個情緒呢根本從來都未停止過，即係譬如再講下啲歷史，關於印尼點樣排華，菲律賓點樣排華，都真係嚇死人咁驚嘅。 馬來西亞都有呢個味道㗎， 好嚴重啦、我覺得應該即係大家都可以傾一傾，點解中國人咁得人憎呢，咁同共產黨有冇一個直接嘅關係呢？當其時麥卡錫時代其實基本上係針對 反共嘅，瘋狂反共。係 啊， 咁殃及池魚啊！ 都要集中講麥卡錫，呢個題目要改啊，比較廣泛啲，改為叫做白色恐怖。 啱，當然。 白色恐怖就可以唔一定係集中麥卡錫，唔係淨講美國。其實你講埋香港啊，講埋中國啊，講埋台灣都得噶，全部都有，即係都叫做。麥卡錫其實就是白色恐怖的其中一個例子， 是吧？他不是只是反共，是恐共。 是啊。但太多現在說要移民的那些人呢，我覺得他們真的對不起，I beg your pardon， 真的有一點井底，經常覺得香港不好，香港不好，是都要走。但有什麼地方好得過香港，我真的未找到，未見過咯。我在外國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我是 登試完第二啲地方，我都要揀翻翻嚟香港。當然香港有啲亂子啦，咁但係世間上個個社會、個個文明地方都一定有，睇下大家會唔會真係奉一啲公民責任嘅啫。 阿張小姐，你曾經喺邊度生活過？ 我喺加拿大生活過，我喺美國都生活過。係啊，我去咗移咗民十幾廿年，跟住我都係喺嗰邊工作過，所以我好深深感受到啲人係點對中國人嘅。即係我覺得我喺嗰邊受過教育，喺嗰邊工作過，我啲英文都可以叫做應付到啦。即係翻工完全係冇問題嘅，因為我都有群鬼，因為我以前讀書嗰時都係喺同鬼佬鬼婆住，係租房住， 群鬼 英文嘛，特登去學好啲英文噶嘛。咁但係始終表達都仲係一重隔膜啦，因為我哋個母語唔係英文啊嘛。咁但係起碼我知道我自己有啲乜嘢不足，但係我睇到我依家身邊親戚朋友嗰啲人話去移民嗰啲咧，我真係埋個佢啲即係寫片 email 我都唔知佢講乜，我每次我收完嗰啲同事嘅 email 我都要走去同佢講一次，你究竟想表達啲乜嘢？即係我覺得香港近呢廿年嘅教育咧，中文又唔掂，佢哋又唔識咩叫赤讀，英文寫篇好簡單嘅 email 咧，啲 grammar 又錯曬，跟住佢話佢要移民。要去英國，因為有 BNO， 哎呀 ，my god， 佢真係諗住去唐人街做餐館。 咁 不過咁，我哋又尊重人嘅選擇嘅，呢個先係最核心嘅。即係佢除咗英國住得唔開心，去美國住得唔開心，佢一樣會翻嚟香港嘅嘛。好似你咁一樣啦，你覺得以為美國加拿大好差啫，我不如我翻嚟香港。 一場經歷， 你有呢個選擇權咯。我哋任何社會應該要俾一個選擇權人。 係，我唔係覺得嗰邊好差，而係我覺得香港係一個好嘅地方。即係加拿大重税咯，咁譬如美國。周圍都好遠咯，同啲所有想親近嘅親戚朋友，我唔係話佢哋移民唔啱，但係我覺得佢哋有一啲烏托邦嘅思想係唔知自己身在福中嘅，咁所以我諗應該要介紹一下，譬如白色恐怖呢、這個唔係香港獨有，基本上係歷史文明都有嘅嘢嚟嘅。 嗯，或者 我哋尊重大家選擇啦。即係你就唔好指責佢哋，唔好指責佢哋。 我梗係冇啦，佢又唔係。 你啲親戚朋友有佢自己獨立思想嘅。 我戥佢擔心啫。 你唔可以指佢，因為你一個手指住佢咧，你有三個手指指住自己。有啲人話四個手指，我整嚟整去我整唔到四個手指指住自己。即係你個手指點可以指？即係你係三個手指指住自己啊！其實。 多謝張小姐，多謝係啊。其實啊，陳麥飛啊。有一个题目咧，我都觉得可以推敲比较新少少，就系、是、叫做 mockumentary 同埋呢个后真相。咁当年我哋知道咩叫 documentary 啦，纪录片吓，纪录片咁纪录片系咪即系纪录片都唔系话冇创作成分嘅？咁啊，虽然佢都系探讨真相嘅。咁咧呢个 mockumentary 同后真相咧，好可惜今日咧我就未能够同嗰个建议题目嘅听众沟通到啦。咁否则嘅话，等佢讲下，都系啲新意啊吓。即系而家系一个后真相嘅年代啊，即系呢个都成日听到噶啦。 唔系有条法规啊嘛，要讲明话要系好多秘密档案啊，过咗50年可以公开噶嘛，要等50年咯，系嘛？ 系。 而家当年金烂地勤次啊，咁都全部都好多嘢公开咗啦，已经。即系要等50年，一就50年内好多嘢咧就唔可以公开。 系嗱，我谂佢有个理念嘅，可能阿李盘胜你读历史，你会知道就系、是、历史需要一个距离啊嘛，话吓。咁啊，如果太近咧，你仲你喺度讲咧，你有好多所谓利害关系，或者你唔能够抽身。咁所以你周围睇到嘅嘢都系一个局部啦，你可以咁讲吓。咁、可能咧更加多嘅材料咧出咗嚟之后咧，相当历史一个时间咧，或者先至可以系叫做有多啲嘅总结嘅能力啊 吓。呢个系读历史嘅传统嘅，即系话系你50年之后咧，约莫呢个数咧就隔咗咁耐啦。就头先阿文教授讲嘅，有好多资料齐，有盖棺论定会比较客观一啲。不过呢个是传统的，而家有啲新嗰啲咧都觉得唔使嚟嘅。你听日、琴日嗰啲已经系历史嚟，你就可以评论噶啦。包括人物佢都可以评论嘅， 唔使等啊。 系啦，佢唔使等50年嘅，即系呢个系比较新一啲嘅。 系 啊，即系佢喺历史嘅睇法就系、是、即刻要可以评论。 嗯，不过我觉得后真相呢个名词咧，系有佢特别嘅意思嘅吓、即系所谓其实真相系啲乜嘢，咁后真相又系再之后嘅一种诠释啦。你知历史系好特别吓，咁、有啲历史哲学家咧都话咧，历史唔系冷冰冰嘅事实， 絕對不是這樣的。好，其實今次呢我們收集的題目都相當有意思，有一個題目叫正道與自道，將正和自是分開的。我記得傳統都有討論過，是嗎？ 茅山的書名 咯，是的，這個就是我很記得，就是這本書是我最後想碰的書，都是看完他的中國哲學十九講、中國哲學特質那些東西先、正道與自道是否分得開啊？岑日飛 分得到，我要問朱中山都分了啦。朱中山正是重人之事，自就是管理嘛，管理重人之事就叫做政治嘛。朱中山老早講了這個將正同自分開啦，係嘛？ 咁啊，佢當然講得好鬆啦。而家咧，我哋就將佢有時狹義咗，會唔會？ 係， 即係講政治將佢狹義咗嚇，某一種嘅思想嘅模式啊、方向啊、取捨啊等等。嗱，咁我哋咧收到好多題目，非常之豐富， 好多 足夠我哋出年二零二一年咧， 可能二二年 到十二月。咁可能有啲新嘢，到時突發又要想講啦嚇。咁譬如我哋聽日講一講聽日先啦。聽晚咧就已經有個題目啦嚇，就以文學論盡毛澤東嘅詩詞，咁就係有馬鼎盛、馬恩慈同埋劉夢紅嘅。咁啊，希望今日咧趁住呢個聖誕嘅餘音咧，有一個愉快嘅星期天。我嚟聽翻首歌，然之後到新聞報道，梅艷芳嘅《夕陽之歌》。 只一息间灿烂，随云霞渐散，逝去的光彩不复还。迟迟恋，难耐这一生的变幻。如浮云聚散，缠结这沧桑的眷恋。漫长骤过光阴褪减。欢欣总短暂，未再返。哪个看透我梦想是平淡？曾遇上几多悲欢，编织我交错梦幻。曾遇你真心的臂弯，伴我走过患难。风波总心灰意淡，路上分。I'm not afraid to die.